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 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2天， 在我们1月份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内容，就是为朋友们来分享我们的冬奥观赛指南，邀请到了我们冬奥这些项目的专家们，请他们系统的为大家去梳理介绍我们北京冬奥会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还有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我们冬奥会期间这个项目的比赛时间呀、场馆，同时呢还会为大家去介绍我们在观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的一些观赛礼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啊，是短道速滑。啊，说到这儿啊，我们很多的朋友一下就说了，哎，别的项目要说起来我不是那么的熟悉，可说起短道速滑来啊，总能够叫出一两名我们优秀的中国运动员。没错，为什么能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那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在我们国家的发展的确是不错的，并且我们的成绩也还是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的。那我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和大家介绍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的嘉宾啊，他呢就是我们中国速度滑冰的元老，也是咱们第一批短道速滑的裁判，也是国际级的裁判林中杰林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林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们大家好。 嗯，欢迎林老师啊。刚才我给大家做的这个关于短道速滑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要的介绍，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确是非常熟悉，但是如果再往深了说啊，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还是得听我们林老师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那我觉得林老师还是先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起源说起吧，好不好？林老师。 好的。 嗯 嗯，那我就先把冬奥会发展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 嗯， 冬季奥运会的起步阶段呢，大约在1924年至1945年。 嗯， 因为冰雪运动起源于北欧，随后在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了，举行跨国性的冬季运动单项比赛。1901年，北欧国家开始举办北欧运动会，以冬季运动项目为主。现代奥运会举办之初没有冬季项目。 嗯。 1908年，伦敦奥运会首次列入了冰上项目的花样滑冰 啊， 就是奥运会当时只有一个项目， 是， 但是它那时候还不叫冬奥会，就是奥运会冬季项目。 对， 这项比赛是在人工冰场进行的。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在花样滑冰基础上又增加了冰球。冬季项目吸引了大批观众， 嗯， 热情非常高。这两个项目呢都在4月份进行，但是大多数的比赛和奥运会的开幕式都在8月中旬才能举行， 就是在夏天嘛。 对啊，夏季奥运会嘛。 是的， 这使得一届奥运会要长达5个月的时间，在人力物力耗费太大，所以呢，人们倾向于把冰雪项目从奥运会中分离出来， 哦， 单独进行冰雪项目的奥运会。 嗯， 因此顾拜旦就决定向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建议单独举办冬奥会。 嗯， 在1924年冬季奥运会正式形成，在法国的夏蒙尼承办了当时称为冬季运动周的运动会。2年后。国际奥委会正式将其更名为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嗯， 到现在为止已经举办了23届， 啊， 北京是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的， 冬季奥运会呢，最初是每四年举行一次，与夏季奥运会在同年和同一个国家举行。但是从1928年的第二届冬奥会开始呢，冬季奥运会与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点改在了不同的国家举行。1994年起，冬季奥运会与夏季奥运会呢，就是不在同年举行了， 时间 就间隔两年交叉进行， 对， 是吧？20年的东京奥运会，它虽然21年举办，是吧？22年的夏奥会就是在每两年交叉举行， 是的， 就是为了将奥运会与夏季奥运会时间错开，所以说1992年的冬奥会和1994年的冬奥会相隔了两年，然后 这两年隔得比较近了， 调整过来了，对 对， 就是这两届奥运会间隔两年，现在都还是每四年一次了。 对， 这是奥运会呢，基本的发展情况。 嗯， 短道速滑呢是从大速滑中派支出来的。 嗯， 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道嘛，就是速 度滑冰，对，大道的， 对， 现有大道嘛，很早嘛就出现了这个在这个池塘上滑冰啊，然后呢。是在1763年2月4日，是吧？在这个美国举办了15英里的比赛，1889年举行了世界锦标赛。速度滑冰的历史那是在加拿大，是吧？一直以速度滑冰共同存在和发展的短道速滑呢，是由小到大逐渐完善。1905年和1906年，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举行了首届全国性的比赛。1915年在加拿大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性短道速滑比赛。在20世纪后呢，很多发达国家相继都建成了人工制冷冰场。 嗯， 这样的短道速滑发展呢，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开展这项运动的国家就越来越多。 嗯， 国际滑联经过多方面考虑，从1978年起举办国际滑联锦标赛，在1981年正式举办了第一届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原先是叫国际滑联比赛，从81年开始才有的这个世锦赛。 嗯， 这次比赛共有11个国家近100名运动员参加，从这以后呢，就是每年举行一次的世锦赛。 嗯， 在1982年的世锦赛上，加拿大人首先研究发明了短道速滑的移位冰刀用于比赛。现在我们用的，你看的他那个冰刀底下那个刀托， 嗯， 是一个长孔， 是的， 可以移动的，这样呢就方便每个运动员的特点，他的重心在哪儿，移动多大， 向左侧、右侧去倾斜一下， 可以调整这个冰刀的角度，这个在斜的角度。原先呢，在这是加拿大首先用的， 82年吗？您说 对啊，在80年代，就是说后期中国发展以后啊，当时的冰刀还很多都是那种固定的那种刀托的呢，还是短道速滑进入奥运会呢，是1988年的卡尔加里，第15届冬奥会，当时呢设的是表演项目，共设了10块金牌，男女的500米、1000米、1500米，女子3000米接力和男子5000米接力。 嗯， 当时呢，在设表演项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滑冰协会主席，原中国短道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现在是大道的总教练李艳。对，他获得了。当时是表演项目的金牌， 对， 不是正式金牌。我们国家呢，这个短道的发展历程啊，它是这样。1981年，国际上有了世锦赛以后，在日本呢发展的很早。在日本有个石川为首的日本短道那个讲学团，5个人来滑讲学，传授了短道的滑冰技术、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等方面的知识。然后呢，标志着我国短道速滑进入了正常发展轨道。1982年，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短道速滑的集训比赛。当时中国没有短道速滑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大距离的、大跑道 的 短距离选手， 大跑道不分这个全能和短距离嘛， 是 五百一千五百一千这短距离全能嘛，都是这样的选手。 哦， 但是呢，五百米的最好成绩当时男子52秒62， 嗯， 女子55秒51，就是说现在这个10岁的小孩都可以滑到50秒以内。当时， 对 这个因为第一次嘛， 嗯， 我就是82年开始从事在哈尔滨从事这个短道裁判的。 哦。 全国首次短道速滑比赛是83年， 嗯， 在牡丹江进行的。然后这四个项目被列入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嗯， 就是全运会。 嗯，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历届东京奥运会中国的获奖情况。在第13届冬奥会呢，中国是首次出席冬奥会。 嗯， 在1980年，当时是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因为中国奥委会是1979年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 嗯， 才参加的奥委会。当时派出了男女28个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的18个单项。首次参加参赛的我国选手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嗯， 5人进入前6名。第14届冬奥会呢，是在1984年。海峡两岸中国选手第一次同时参加奥运会，当时呢，中国也是水平不是很高， 嗯， 最好的名次是中国选手金雪飞和王桂珍分别在女子高山滑雪小会馆比赛中名列19和20名， 嗯， 反正这一届中国是达到了开阔眼界、锻炼队伍的目的， 嗯， 在15届冬奥会，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国仅派出120人代表团参加速滑、花样滑、冰越野、滑雪18项金牌竞争。当时冬奥会把短道速滑项目在比赛中列为表演项目。 嗯， 当时的中国运动员，我刚才给大家介绍李艾，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短跑道速滑比赛中获100米金牌和500米、1500米的铜牌。 嗯， 在第16届冬奥会，中国实现了冬奥会奖牌领的突破。92年，法国阿尔贝尔的第16届冬奥会是最后一次与夏季奥运会在同年举行的冬奥会。 嗯， 中国选手在这届比赛中获了3枚银牌，其中女子选手叶乔波，大家都知道， 嗯， 大速滑的比赛，在比赛中带伤上阵，勇于拼搏。夺得了500米和1000米2项速滑的银牌，这是首先获得了奖牌的突破。 嗯， 第17届冬奥会是1986年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将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比赛的时间错开，就是间隔2年举行。为了迎接这比赛呢，在94年与92年的奥运会间隔2年。中国派了27名运动员， 嗯， 共参加了速滑、短道速滑、滑雪、滑冰、冬季2项和自由滑雪等比赛，有3名女选手获得了奖牌，张艳梅获得了500米短道速滑奖牌，叶乔波获1000米速滑铜牌，花样滑冰陈露获得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铜牌，那一年是， 嗯。我们短道速滑那时候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了，开始有奖牌进账，对，奖牌进账了。 对， 在第18届冬奥会，中国队的成绩大幅度提高。 嗯， 那是98年在日本长野， 嗯， 举行的冬奥会，获得了6银2铜8枚奖牌。 嗯， 虽然没取得冠军，但是中国队的进步有目共睹。在第19届冬奥会。中国获得了首金，这是大家非常难忘的。19届冬奥会呢，是于02年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 嗯， 中国运动员一共获得了2金2银4铜的好成绩。当时，女子选手大洋洋获得了在500米和1000米荣获了2枚金牌。 就是 中国首次在奥运会金牌领的突破。 对，短道速滑嘛，啊， 对，短道速滑2块金牌。 是的， 在第20届奥运会上，中国的奖牌就提升了。中国派出了运动员76人的这个代表团。 嗯， 中国队最终以2金4银5铜名列第14位。 但是奖牌总数11枚，超过了上一届的8枚。 嗯， 第21届冬奥会，王蒙成就了单届运动会3金壮举，就是在2010年第21届温哥华冬奥会，中国队发挥出色，收获了5金2银4铜。王蒙其中斩获了女子短道速滑、500米、1000米和接力的3枚金牌， 是的， 并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单届奥运会获得3枚金牌的选手。 是， 而且那一届中国女队在短道速滑囊括了全部的4个项目的冠军，就是当时500、1000 都是王蒙， 不是1500是周洋， 对， 然后是 3000米 接力， 也是中国队嘛， 对，当时囊括了女子项目的全部金牌。 对， 第22届奥运会呢是2014年的索契，中国的大跑道速滑选手张红，实际他也是短道速滑转向转到大道的， 对， 哈尔滨队的一个队员，在大速滑1000米夺金。这 是一个我们的突破吗？ 对，中国队的突破。 对， 第23届冬奥会，也就是最近 一 届，上一届在平昌、 啊、对， 大家都知道武大靖在男子500米创造了这个拿到了一枚金牌， 嗯， 而且是中国短道速滑男子项目的第一枚金牌。 是的， 我国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的13块金牌中，其中来自短道速滑的是10枚，速度滑冰1枚，花样滑冰双人滑1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1枚。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冬奥会上一共得到了13枚金牌。 对，您刚才也把这个金牌的分布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短道速滑在这13枚金牌当中所占的分量是多么的重。还是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的，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是有绝对的优势的。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啊，我们短道速滑当中的这些小项。其实刚才听林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短道速滑先开始作为冬奥会的这个表演项目的时候，好像他所表演的就是我们现在比赛的这些项目，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比如说这个短道速滑的男女500米、1000米和1500米，以及这个男子的5000米接力、女子的3000米接力，唯独有一个变化的是今年新增的叫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那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再往后一点跟大家说，毕竟它是新的，我们先说这些老朋友，把这些老朋友一一的都跟大家再去捋一捋说一说。而且刚才在听您介绍的时候也有感觉，就是在500米、1000米和1500米当中啊，我们还都是各自有那么一些优势的运动员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短道速滑最短的500米说起，好不好，林老师？ 好。 嗯， 500米这个项目啊，它是这个短道速滑最短的距离，是吧？它也是属于短距离的这个一个项目。 嗯， 大家都知道，短道速滑的场地呢是在30米乘60米的一个冰球场地里边举行的。它的跑道周长呢是111.12米。 嗯， 它也是个近似值，要花500米呢，在跑道上要滑4.5圈。 对， 所以说它500米它是个速度项目，所以说就包括它的爆发力、起跑的速度、滑行的速度，它是完全拼速度的。当时一会儿讲到其他项目的时候呢，然后我再跟你讲其他项目的比赛方法。 嗯， 所以说运动员枪响之后就要全力的起跑，一直滑到最后。 对， 一般的500米呢，短道的比赛呢，它的特点就是比赛人数多， 对， 这个在同一跑道起跑，而且呢，跑的起跑的时候呢，它不分道。也不像田径，在外侧的它有个这个跑道牵伸树在弯道那块， 对， 它没有，都是在一个直线上去 排的嘛， 对。 对， 所以说站在一号位的那一道的选手，他就比较占优。 对， 但是他这个站在一道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啊， 他是根据每一轮比赛同组选手谁成绩最好，谁站在一号位。 哦， 这组成绩第二好的站在二号位， 对， 这就是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保护优胜。 哦， 就是所以说他是在看上一轮比赛， 但是第一轮怎么来的呢？ 对，我也正想说呢。 对，500米第一轮，这个八个组别， 嗯， 八个组，它是根据微电脑就是抽签来的。 哦， 哎，随意抽签，你说站哪位站哪位。所以说，在从第二轮开始，四分之一赛、这个二分之一赛和决赛，站在第一道的就是他们本小组最快的， 对， 哎，就是最快的运动员。 而且我们之前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短道速滑和大道，就是我们的速度滑冰，有一些朋友还搞不清楚， 嗯， 经常会说，哎，这俩有什么区别呀？名字听着差不了太多，这字儿好像顺序有一些变化，然后怎么就不一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我们随着冰雪运动的这个普及，还有就是给大家的知识上的这个介绍啊，现在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认知也会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了。那大道上呢，我们一般比赛的时候就两名选手同场来竞技，但是短道可不是，最少都是四名，好像我看啊， 对， 有时候多的会有六个。 他在原先的规则规定吧，在奥运会上， 嗯， 五百米是四人，1000米四人，1500米六人 啊， 在其他比赛上。因为在他这个奥运会呢，和其他比赛还不一样，在国际花联举办的比赛， 嗯， 比如世界杯、世界锦标赛， 嗯， 他现在500米五人了， 哦， 这个1000米五人， 1500米 七人，有时候八人，世界杯有时候八个，他人多呀， 这场上站得下那么多人吗？ 他是横排最多允许站六个人， 嗯， 经常第二排。 还得再 靠外侧，哎，对，你看七宝还有一个第七位、第八位要站在外侧。 哦， 就是以前考虑到的人少呢，就是主要考虑到安全。 嗯， 现在这个防护啊，又这个垫子也是移动了，比较能够吸能了， 嗯， 所以说它又增加人数了。 哦，但是在奥运会当中，我们依然保持的就是500米和1000米还都是四人， 应该是四人。 然后1500米 可能是四分之一赛，可能是五人。 哦， 那后来应该是四人，1500米六人。 嗯， 对，奥运会因为它的时间比赛比较长， 嗯， 而且不像着这个国际滑联比赛，3天之内必须完成。 对， 它这个就是滑一，因为它是单项比赛嘛， 嗯， 哎，滑一项休息一天，再滑第二项，而且可能穿插的很好。 哦，这是刚才说的这个500米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来听林老师为大家介绍冬奥会里短道速滑这个项目。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这做事儿啊都有讲究，唱戏呢讲究唱念做打，练武呢讲究个刀枪剑戟，这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 没错，围绕冬奥各个方面也讲究个衣食住行。 那您先说说这衣。 冬奥制服结合了传统山水画与赛区山形，展现中国独特人文之美、自然之美。 那这食， 冬奥村餐饮供应标准严格，注重营养，春节期间说不定还有饺子呢。 您再说这住。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冬奥村绿色智能建筑带给运动员们健康居住保障。 那行呢？ 全行啊！场馆建设行，城市保障行，运动健儿行，北京冬奥就没有不行的。 嗨，您得说出行的行。 全国第一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连接两大冬奥赛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这正是冬奥保障工作忙，衣食住行美名扬，携手未来齐努力， 北京冬奥样样强。 速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冬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呢是短道速滑。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项目的嘉宾是速度滑冰元老、中国第一批短道速滑裁判、国际级裁判林中杰林老师。那到了1000米呢，比500米长了一些了啊，那这就应该算长距离了吧？ 算中长距离。 哦，中长距离。 中长距离。 啊， 1000米是比较难比的。 嗯。 这和这个短道的特点，这个又出来了。 嗯。 短道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场地小，人员多，不分道，而且它是淘汰制，它不像大速滑。 嗯， 大速滑500米滑完了，1000米滑完了，谁成绩好谁第一。 对， 他就是考虑到成绩，他是人和时间的， 是的， 在做斗争。 对， 短道速滑的比赛呢，他是人和人做斗争。 是， 哎，他是每一组，不管你滑到什么成绩，只要小组前2名，你就有权利进入到下一轮。 哦，对， 参加下一个轮次的比赛。 是的， 所以说呢，他就这个滑1000米的时候呢，他肯定不，因为1000米500米乘2嘛， 嗯， 要在跑道上滑9整圈。 对， 他就距离稍微长一点，他不可能完全上来就是全力像500米那么滑，那么滑了之后他滑不到终点。 对， 所以说呢，另外运动员呢，他不愿意刚开始就领滑。就和田径跑一样， 嗯， 领跑啊，领滑，开风道啊，它比较累。 是的。 所以说前几圈呢，一般来讲，但是它也不是很慢，它也很快， 嗯， 就是要找准的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讲，好运动员他都想站到第二的和第三的位置上，前面有个领滑的， 对对对， 是吧？然后剩5至7圈的时候开始发力，他是中距离嘛，他。变化也比较多， 嗯， 在我们作为裁判来讲，1000米的名次变化是最多的， 哦， 就是名次变化，你超过来，我超过去，是吧？所以说它的犯规几率也非常大，1000米还是竞争比较激烈的， 嗯， 它既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 对， 哎，他就说滑这个距离的时候呢，还是比较难滑， 哦， 你像最近这个比赛， 嗯， 任子维他1500。他现在世界排名第一了，这个因为这4站的奥运会这个资格赛世界杯，他拿了2站冠军，1站亚军， 嗯， 但是你看他1000米的成绩不是太好，500米他也很好，他也能进决赛，1500他也很好，他1000米太难滑了，战术的不可预见性太多。 对，就是中长距离吧， 说 长不长，说 短 不短。 对，就和田径跑400米似的。 对，400、800好像都是这种感觉。 对， 就是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 对， 但是你又必须得完成，尤其这对运动员来说，他也没办法嘛。 对，要求比较高。 哦。那其实就像您说的，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观赏性可能会更强，因为它的变化太 多 了。 对，而且它速度呢还很快。 嗯，并且像您说的，犯规的这种几率可能也就更高嘛。 对， 这是这个短道速滑的1000米啊，看点会非常的多，它对运动员的要求是真的非常的高。 对， 尤其是和500米跟后面的1500米比。因为1500米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说一说，它就是一个对于耐力有很高要求的这个距离了嘛。 对，它就属于中长距离了。 啊， 嗯，因为按单项来讲，它是最长距离，但是呢，这个单项里边，如果是在锦标赛上、全能比赛上，最后还有一个超级3000米。 哦，那是在锦标赛当中。 锦标赛当中，对，它超级3000米，它是只有这个总分前8名运动员来滑，滑完这个得完分再。算谁是全能冠军，在单项比赛里没有， 哦， 只有这3个项目。 哦，那这个1500米呢，对于运动员他其实主要还是就是看耐力上的。 对，耐力要好，但是速度你也不能太慢。但是运动员，我们大家看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个别组别啊，这也分运动员分析，我这组都是 他们也很熟悉了，都是谁，是吧？我用什么的战术？ 嗯， 有的时候一看1500米，但在国际比赛上慢滑的很少，国内比赛有这样，一起来很慢，是吧？因为有一个好选手，他不着急，这人上两圈我都能把他超外侧超过去，所以说他起来就很慢滑，就是一看不是全力滑，因为他还是要保存体力， 他 最后几圈的争夺当中要保持小组前两位嘛，不像大跑道滑1500米，我就滑我个匀速最好的成绩，我才能得到名次。所以说，因为要滑13圈半嘛，他也是在前半程呢，他不是很全力的在滑，但是名次也有很多变化，他是在找自己的站位。运动员一会儿我上去站的第二位，再过一圈他又上来站两三位，就是都想找站位，因为500米人数比较多。一共最多的时候达到8个人，咱就说6个人嘛。如果你一直在最后边第六位，你想拿到小组第一，你得超过这前面5个的多长距离？ 对呀， 是吧？就是很难了。 对， 所以说，哎，所以说在前半程这时候，尽量在找自己的位置都插在中间，但是谁一般不领滑。但是呢，也有这种战术，是吧？经常使的，但是呢，这个任子威成功了一把，是吧？起来就使劲滑，超扣了一圈拿个第一，是吧？这种战术呢，一般的呢，这个很难完成。就是说他这还是有本土的中国队的运动员在配合压着后边的。 对， 有如果有第二你起来，当你们滑快到半圈的时候，后边也起速，你自己单滑的人肯定到最后轮自己 撑不下来吗？ 撑不下来了。 对， 对，我们用我们的术语说，开始煮大腿了，就是手在煮在膝关节滑了。 对，有看到过， 没有力量，对，看到过，没劲了，煮大腿了。 对， 对，那是自己滑很累啊。 哦， 他为啥非要扣到整圈，跟到大队伍里来？他搁后边跟着，他就又轻松了。 嗯， 说那如果不想让他扣圈呢，后边的再起速呢，那很难了。但是任子威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啊， 这用过一次这个战术在世界杯上。 对，但是这个前提肯定也是需要有一些条件的保证， 对， 我们才敢去用这样的战术，因为的确还是蛮挑战选手的。 主要是耐力。 对， 一个运动员，你看，咱们国家得过2次1500米冠军的周洋， 对， 是吧？他500米从来没进过半决赛，他短距离他就是不行，他 的强项就是长距 离嘛。对，他这还是这个和运动员的肌肉类型啊、爆发力啊还是有关系。 嗯，那当然，刚好说到这几个项目啊，我们也提一句，就是在场上您也提到了，比如说500米呢，他在场上是滑4圈半，到了1000米呢，我们滑9圈， 对， 然后1500米的时候我们滑13圈半了，圈数越来越多，那是不是在场上的时候也会给运动员进行这种摇铃的提示？一般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要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在终点的前侧那个直道场外有一个这个计圈显示器，它每次显示第一名运动员滑跑的剩余圈数。就是说你一到终点这个直道上一抬头就能看到正前方板墙外边垫子外边有一个显示器，当运动员滑到最后还有最后一圈到终点线附近的时候，要摇铃示意告诉运动员只是第一名运动员，因为短道比赛经常是扣圈的，是吧？拽倒了起来的， 对， 后边的都不管，就第一名是他。但是运动员经常比赛，他都知道他自己是扣没扣圈，他都自己知道。 那就是说从500米开始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显示。 对， 哦， 在接力的时候呢，就是每个接力队都有一个牌，还有一个总的领先队的剩余圈数和每个队的剩余圈数。 哦， 接力比赛它要显示4-5个这个圈。 嗯，那您说到接力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短道速滑当中的接力啊，这次我们是把男子和女子分开了，女子呢是3000米，男子要更长一些，是5000米啊。但是的确也是这个场上更加好看的一个比赛，因为我们场上的人就比刚才说的500、1000、1500那人要更多了，而且看的时候，反正作为观众的我，每次看这个短道速滑接力的时候，就会觉得眼花缭乱的，找我们中国队有时候都觉得哎在哪在哪，但是一会儿你看他又冒出来了，因为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队员们的这个所谓的叫我们理解的叫交接棒啊，其实他们就是你从后面推我一把的这个形式，也是特别有特色的。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接力项目啊。 短道接力项目是 我觉得是在滑冰里面是最好看的项目，因为它悬念比较多。 对， 这个世界杯这几站，每组都是五个队，以前都是四个队最多。 嗯， 这个五个队运动员就20个在场上，圈里边转、嗯、是吧？ 这么小的一个场地里头， 四个外边，16个搁里边，我里边还有3个裁判长， 对， 板墙边上还有6个弯道管理员，这很乱了， 密密麻麻的，真的是看满场都是人的那种感觉。 接力呢，它规则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运动员首先要求你4名运动员上场， 嗯， 每个人在场上至少滑一圈，就是说这个要求啊， 嗯， 至少滑一圈。比赛采用接触的方式，就是裁判长判定明显接触了、 嗯、 因为他没有像田径有个那个接力棒是吧、 嗯、 所以说就用推这种记住力了，不影响速度。一般来讲，无论是女子3000米和男子5000米接力，运动员都是滑一圈半一交接、 哦、 一圈半一交接。你看吧，这次在这个跑道内侧的出弯道处交接，下个人肯定都在对侧这边出弯道了，他这样每个人滑的均衡、 哦、 而且规则还规定最后2圈必须由一人完成，就是说最后3圈的时候，发令员要鸣一下枪，示告领先的这个队、 嗯、 还有3圈了、 嗯、 再转过来出弯道，在终点线前必须有明显的接触，是吧？离手呢可以过终点线、 嗯、 把运动员推出去，剩最后2圈，这必须一个人完成，再不能交接了、 嗯、 但是有一个现象除外，如果你摔倒了，其他运动员可以上去拍他一下再接着滑，但是你摔倒了你肯定名次不行 对 吧、哎、他要求最后这个2圈必须一个人交接、 哦、 所以说呢，这个也有呢经常这种情况在比赛，咱们奥运会也看到，中国队用过，韩国队用的也比较多，如果想超我这个队，在交接的时候他不交接了，从外侧直接过去了，然后转过来才在交接， 嗯， 然后再调，就是说为了这个超越，因为你平时超越不过去嘛， 就趁交接的这一瞬间我可以超越。 对， 对，一看都齐刷的在一块儿，都一块儿推着吧，1、2、3、4，一般的滑第一呢再跑到的外侧是吧、 哦、 然后第二第三的排在里边，这大家都这么推一下啊，因为在交接过程中呢，一个是参谋长判定你推的明显不明显，推没推上， 嗯， 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犯规，这里边非常多的，在规则里要求很严， 嗯， 就是说你不能阻碍其他队是吧，这个尤其是准备接棒这个运动员， 嗯， 准备接棒他提前上跑道，然后后面的滑过来推他，如果我第二是吧，经常也有这种犯规， 对， 我先上去了， 我们家那个 看你第一的过 来 了，看你第一的过来，他跑你第一前面去了，因为他跑得很慢，堵你一下子，完了过来把他推走，这肯定不行的，他们俩判定。 哦， 对，就是说接力为什么好看，他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比刚才说的那些还要多， 对，而且还眼花缭乱， 是的， 所以说这个它变化也很多，所以说它非常好看， 嗯。那在现场那么眼花缭乱、 嗯、 我们裁判能够判定的清楚每一队他的就触碰都能够看得很清楚， 没问题，他现在是这样分工了， 嗯， 裁判长他看全面，如果分开了拉开了他只看领先那俩队是吧，领先你要一个队他就不看了、 哦、 他没人碰他是吧，比如说前两个队在前面，后两队在后边差半圈、 嗯、 他就看前面了， 嗯， 剩余的是由副裁判长 哦， 分工了，你看一号位的啊，看一个队， 嗯， 你那个看那个一个队，就是互相每人盯一个队，他犯不犯规，最后是向裁判长报告，划完了在哪圈他有犯规或者没接触上，每人盯一个队，而且现在的录像设备太发达了，尤其国际比赛，他的录像镜头非常多， 嗯， 哎，裁判长给你录像也判断的非常准确。 那在短道速滑比赛当中，它的这个录像可以说是覆盖全场。 咱们国内比赛吧，就3个机位、 嗯、 一个这个主机位跟着全场，一个直道，2个直道对着直道看你的滑行路线、 嗯、 它可能国际这次是8个机位， 哇， 最好的是上面那个， 哦， 俯视那个，在上面跟着走，搁上面往下看，那你的路线呢，伸没伸手啊，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它这个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有点和你们这个电视台那个导演台是一样，他自己玻璃转可以放大推小推大、 哦、 哎，非常清楚， 哇， 所以说有点犯规，一般的还是咱们看前几奥运会，尤其是这个平昌奥运会，判中国队那几个犯规，电视放大了一看，确实是犯规 啊。就是现在的这种高科技， 高科技 已经完全的帮助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对，能够对更好的去复盘这个比赛， 对， 因为 防止误判。 对，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它的竞争实在是太过于激烈了， 速度太快了。 对，这些队伍大家的水平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差距啊，能进入到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当中，我们其实水平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在现场，就像本身我们说的，体育比赛它就是充满着未知的，而短道速滑因为它速度快，它又更加是在未知中的未知，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手段来去复盘一些有争议的地方， 比赛细节， 是的，就能够不管是让现场的运动员也好，还是让各个国家也好，还是说让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能够更清晰的去了解这个比赛当时发生了什么嘛啊？ 对， 也像您说到的，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可以说是他们在场上啊，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很清晰的抓捕到。 对 啊，那当然，刚才您提到那个，就是我们在场上，尤其是在接力比赛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套战术随时变化的，不一定说我们在比赛之前就定的这个战术，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一直执行，很有可能会因为场上的一些变化，我们就做出调整。像您说的，可能我就先不换人了，我就继续去滑下去，之后再去换人。那这种很多时候它可能都是突发的。运动员在场边还有可能会得到教练员的一些指导吗？ 啊， 还是说他们就 这个特点是大速滑和短道速滑，教练员可以在场外指导，专门有一个教练员指导席，在这个终点对侧出弯道那个直道那一端，是教练指导席，他可以喊。 是我们经常那种 看着喊，有的你看 那 韩国的在那平常拿个小喇叭是吧？这人工小喇叭喊，为了声大。有的呢他不喊，怕听这个，尤其英语国家，你喊什么怕他互相唱，他比划。你看搁那，哎，打手势，这运动员到那肯定眼睛往右上方看一眼教练，那教练意思就领会了，也是根据教练也有这个临场安排。 哦。这个的确是，就是未知性很强，可变性很强， 很强。 但是在场上，就是精彩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嘛。 非常强，对，因为这个接力滑的圈数比较多，5000米接力要在场上滑45圈， 妈呀，数都数不过来， 啊， 真的是。 所以说，像我们当裁判长一滑接力，脑子就大，站在场里边转圈，一组45圈，接力来个4-5组，你得转好几百圈，是吧？所以说前半程的，一般大约在剩20圈左右的时候，有的可能提前在24-5圈，有的在18-9圈，是吧？这个全速滑了，在这前面的时候也是为了保持体力，因为圈太多了，再找站位，都不全速。大家的都看着滑。 对，就和刚才说的这个 1500米 有些像， 有些像前部分， 都是长距离嘛，这个距 离 就更长了。 对， 但是那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不停的会交接变换， 对， 都是需要把体力再保存一下的。 对， 那像是这种接力的话啊，这个田径当中的什么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 固定 也固定， 固定 啊。那 一般起跑，他是肯定是起跑最好这个 哦， 他跑的最快，能跑到前面去啊。 嗯。 第二棒是滑最后两圈那个运动员，大家可以记住啊，起跑完了交出去，这个人滑的这个第二棒，他就是滑最后两圈的。最后两圈这个运动员肯定是全队最好的、最快的，因为你滑两圈 嘛。就是第二棒的那个选手， 对，他滑第二棒，正好轮到那滑最后两圈。 哦，是这么算的。 另外一个可能呢，他根据这个对手的变化呢，安排不同的队员，你比如说我对你，咱俩一组，是吧？在平常比赛，我肯定比你强。本来我应该滑第二棒，可能我滑第三棒，是吧？比如你是韩国队，我是中国队 啊， 在我对你，咱俩同时滑同一棒的时候，我从外侧我能把你超过去，这不可以领先了？别人可能对你们队的第一棒时候差点，我搁前面，我可以做一些这个路线上的掩护嘛，是吧？他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一看。滑接力这一棒中国怎么落下来，那一棒怎么又上去了，这就是和对手的第几主力有关系。

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晴空艳阳回归，天气条件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可是在冷气团的控制下，京城的气温始终回升无望，天气寒冷干燥，大家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山区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6，体感寒冷。今天的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晒太阳。